Show FM 网络电台首发《鬼吹灯》第三部《云南松谷》，原著天下霸唱，编译电池，校对播讲陈峰。上次讲到啊，吊住我哋嘅老藤，俾后边追上嚟嘅怪虫咬断咗，搞到我哋响半空度吊吊瞓。只耳听到嘅系好似行雷咁嘅流水声。如果唔系肥仔条腰度绑住条安全绳啊，我哋三个实听跌晒落个深潭度啦。但你依家上又唔系，落又唔系，响半空之中浮下浮下咁，咁啊仲攞命。嗰啲虫鹰之前系半人半虫，过咗呢一阵间，个身就起咗明显嘅变化。人嘅特征少咗，昆虫嘅特征就越嚟越明显，已经变成咗半虫半鬼啦。嗰个丑恶嘅样啊，使人都唔敢望佢哋。佢哋正响个葫芦嘴度源源不绝咁爬紧落嚟，恃住自己个身度嘅吸盘以及前肢上边嘅倒钩，掹实啲藤萝，迅速咁向我哋包抄过嚟。我头向下咁倒吊响啲藤上面，下边深绿色嘅潭水搞到个人头晕眼花。于是我啊想将个身反翻正，点知依下嘅动作稍为大咗啲，勾住我嘅一条藤唔够力，又断埋。我个身向下一坠，差啲连条腰骨都挫断埋。好彩杨雪莉用登山稿勾住岩壁，借住道力，我哋先至可以暂时稳住唔喐。我啊苦笑住讲啦，唉，今次啊真系捅咗个马蜂窦啦。一边讲，一边举起支冲锋枪，将就快爬到我哋头顶嘅两只虫打咗落去。其中一只跌落去嘅时候，嗨到下我个身，即刻就闻到一阵恶臭。于是我就将个身紧贴住岩壁，费事佢跌落去嗰阵时，将我都撞埋落去。响咁高嘅地方跌落个水潭度，真系唔系讲笑嘅。如果啲水唔够深嘅话，咁简直就系跳楼。杨雪莉只手捉住个登山稿，勾实岩壁，对我大声嗌啦： 老啊！啲藤条唔撑得几耐㗎咋，快啲諗计过去条栈道度啦。 我应佢讲啦，收到，不过今次真係搵命搏嘅，生命诚可贵啊，你快啲叫你老友上帝同志显下灵啊，创造啲奇迹出嚟啊。我一讲完，拧转个头睇下身边个肥仔。佢一响高嘅地方呢，就根本唔敢擘大眼嘅，出死力咁捉实两三条老藤。腰度嘅安全绳啊，掹到直晒，上边嘅岩钉睇怕都就嚟唔够力支撑佢嘅重量啦。碎石同啲泥正喺度沙沙声咁跌落嚟。栈道原本系响我哋嘅斜下方，但系啱先断咗啲藤跌咗落嚟，家阵条栈道就几乎同我哋平衡啦。但系中间嗰几米嘅山崖系反斜面嚟嘅，寸草不生。想过去呢，就只有捉住啲藤条同埋登山绳，好似个钟摆咁左右揈起身，估计够力嘅时候啦，就一揈揈过去栈道嗰边。我将冲锋枪递咗俾杨雪莉讲啦：你掩护我，我将肥仔整过去先，然后到你，我殿后。呢种情况下都冇商量嘅余地，杨雪莉一只手捉实条粗藤，单手顶住支枪，将枪管晾响挂住岩壁嘅登山稿上面射击，不时啊变换下角度，将爬近过嚟嘅怪虫纷纷打咗落去。我将个背囊俾埋肥仔孭实，双脚抬起，出力响佢个屁股度一掹，肥仔即刻就知我想点啦，大嗌住讲： 哎呀，肥爷，我系嚟赌斗嘅，唔系嚟玩杂技嘅喂！ 听见肥仔把声都震埋，都仲未等佢噏完，已经向栈道嘅方向焚咗过去啦。但系硬嘅力唔够啊，焚出去唔够三十度就荡返嚟啦。肥仔捉住嘅藤条俾锋利嘅岩石一戒，咔咔两声断咗两条，登山绳啊掹得仲行，眼睇就要断啦。 我哋得一条登山绳，好难承受肥仔同埋啲装备嘅重量。我哋只有一次机会，今次一定要出尽全力嘅。如果再唔够力，剩翻嘅就只有谂下点落去捞佢啦。突然冲锋枪打字机咁嘅扫射声停咗落嚟，估计系杨雪莉已经打晒啲子弹，其他嘅弹夹都喺晒背囊里头，喺岩壁上边就冇办法换。依家就真系火烧眼眉啦！我谂都费事谂啦，即刻捉住条老藤，向后将自己缝咗出去，荡到极限嘅位置，借住荡翻嚟嘅力，同时出尽我饮奶嘅力，双脚一硬肥仔嘅大屎忽。我用力过度啊，个脑都缺晒氧，一片空白，净系听见肥仔嗷咁一声，登山绳断开嘅同时，肥仔已经飞咗出去啦，跌咗喺栈道嘅石板上面，上半身就喺栈道嘅上边，大髀以下就喺残破嘅栈道外边。原本离我哋唔算近嘅栈道，依家又俾佢砸冧咗差唔多一米。肥仔跳过去嘅嗰段古代栈道，系修建献王墓嗰阵时候铺嘅，都系螺旋形咁由上至下，一框框围住悬崖绝壁修建嘅。我哋入山谷嗰阵，见到有用嚟截断水流嘅堤岸痕迹。当初施工嘅时候，呢啲薄布都被截断咗，所以有一部分栈道应该系曾经经过我哋依家所在嘅位置。后嚟可能系俾薄布冲断咗，所以对面嗰段应该系一条残道嚟嘅。肥仔硬下硬下，又踢落咗几块石板，终于系爬上去啦，瞓响地度，大啖大啖咁唞气，吓到系剩翻半条人命，口度系起势咁念： 阿弥陀佛啊！ 我头先帮肥仔飞过去嗰阵时候，用咗好大力。我掹住嘅最后两条藤条又断咗一条，剩翻嘅嗰条随时都会断。我抬头望咗阿杨雪莉，佢正调转冲锋枪嘅枪托，将一只捉住佢膊头嘅虫蚓打咗落去。原本碧绿嘅山壁上边爬满晒啲面目可憎嘅虫，好似铺咗层厚厚嘅白锥，正响度形成弯月形嘅包围，向我哋两个围过嚟。我只脚硬住岩壁向上一跳，用手捉住旁边嘅一条老藤，对杨雪莉大嗌啦：到你啦，快啲走！家阵唔系谦让嘅时候，杨雪莉右脚一硬，个身就向栈道嗰边缝咗过去啦。第一次亦都系唔够力，需要来回多几次，储够力再飞过去。我见咁就想重施故技，伸脚就想去硬佢个屁股啦。杨雪莉见咁，亦缩起双脚，响我脚上面一硬，借力就飞咗出去，同时放开条藤条，砰咁一声就落响肥仔嘅身边。肥仔三魂七魄依家都翻齐嚟啦，响背囊度攞支冲锋枪出嚟，一枪一个就将我身边嘅虫蚓打晒落水潭度。汤普森冲锋枪嘅火力虽然猛，但系依家都系杯水车薪。挡唔住好似潮水咁涌过嚟嘅半人半虫怪物。古栈道上边可能係查咗啲防虫防蚁嘅秘药。呢一啲嘢呢就唔敢爬去嗰边，全部都向我涌过嚟。我嘅工兵铲同埋登山稿全部都向我头先游水嗰阵时候劈晒。依家淨係得返把俄式散兵刀，向光滑嘅岩壁上边好难施展得开嚟。只好顺手掹起杨雪莉插响岩壁上边嘅登山稿，四周围乱咁劈。响肥仔同杨雪莉强大嘅火力掩护底下，我虽然暂时冇事，但系俾啲怪虫喂食，都只能够自保，已经冇可能做动作荡佢嗰边栈道啦。杨雪莉灵机一动，正想抛条绳过嚟俾我，就响呢个时候，我掹实嘅嗰条老藤已经俾只虫咬断咗啦。呢啲千年老藤虽然比较脆，但系都好硬嘅。呢啲虫怪就好似班癫狗咁，唔理口气里边嘅倒刺都咬断晒，就系咬住条老藤唔肯松口，搏命咁咬。呢一条老藤 终于被他咬断了。在这个生死攸关的时刻，我发挥出自己200%的潜能，在感到脑腾一松的同时，未等我身向下跌，即刻用脚一扔，向旁边跳了出去，手里边随即捉住另一条脑腾。但是这一来，这条栈道又远了一点。我只手刚刚捉实条脑腾，有只发了毛的怪虫突然凌空跳了下来，啱好刺在我的背脊上面，擘开四片生满倒刺的大嘴，对准我的喉咙就噬埋嚟。我觉得背后一阵腥风，知道濑嘢啦。如果俾佢咬到啊，嗰、那个可以裂开四片嘅怪嘴，足够包实我个头啊！我即刻一侧个头，避过佢嘅攻击。呢、这个时候，我嘅登山稿啱好又俾另一只怪虫咬住，攞唔到嚟锄后边只嘢。我虽然避开咗佢嘅第一下进攻，但并冇脱离只怪虫嘅攻击范围。佢见第一下咬唔中，另转头对准我个头又咬过嚟。我今次已经避无可避啦。呢一只怪口里头嘅粉红色肉刺已经嚟到我嘅面门前啦。一串子弹插住我嘅后颈飞咗过去。我背后只怪虫嘅脑齐住条颈俾子弹打到唔见咗。我觉得条颈一热，好多虫汁挤咗落后脑度。我都嚟唔切搞清楚系肥仔定系杨雪莉开枪啦，但系佢肯定谂到，如果净系打虫个头，实会有毒汁挤入我个嘴度，所以系索性打断佢条颈。虽然杨雪莉嘅枪法都好好啊，但佢打枪啊少咗啲狠劲，可以直接打中要害，而且出起手嚟咁果断嘅，应该就系肥仔啦。我手上嘅登山稿俾另一只虫死死咁咬住。我正想用力咁缝开佢，突然又有三只怪虫从上边跳咗落嚟，好似啱先嗰只咁，直接向我扑咗过嚟。其中有两只响半空中就俾杨雪莉同肥仔开枪打死咗，剩翻嗰只又系跳到我个背脊上面。我背后边呢，原本就仲有只冇头嘅虫丝仲未整甩，家阵又嚟多只生嘅。捉实的藤条即时就负担不起断开了。几乎就在这只跳下来的同时，射过来的子弹亦将第二只怪虫的头打成碎片。但是这个时候我亦都没了受力点。个身连埋两具无头虫尸向后一起跌了下去了。只听见水声轰鸣，由于上半身过重，头重脚轻，所以头下脚上咁直插落水潭度。我嘅人向空中见到嘅全部都系墨绿色，边度分得清东南西北啊？淨係得一个圆形嘅光圈喺度喐，四周垂直嘅山岩就围成好似个水桶咁。呢一刻我好似跌入个绿色嘅大漏斗里面，成身冰冷，感觉又好似系跌入咗18层地狱里头咁，距离人间无比咁遥远。献王墓依度嘅地形地貌，地理学上叫做漏斗。其形成嘅原因不外乎就两种。其一系强烈嘅水流冲冧咗溶解岩嘅岩洞，造成咗大面积嘅塌陷。其二可能系亿万年前坠落嘅陨石冲击造成嘅。我孭住两只冇头嘅怪虫，响陡峭嘅山壁度冲咗落去。今次我有咗心理准备啦。个身一边快速咁向下跌，另一只手呢攞返登山头盔上边嘅潜水镜戴起身，揈甩孭住嘅两只死人嘢，深深咁吸咗啖气，擘开个口，避免响高空入水嘅时候巨大嘅冲击力压穿耳膜。啱啱想打开个身入水，点知就好似电视里头讲嘅咁，呢个动作要长期训练，切勿模仿。未等我做完动作啫，个身已经到咗水面，膊头同个头同时入水，俾巨大嘅冲击力一拍，五脏六腑都好似掉晒位咁，净系觉得胸腔里头血气翻腾，喉咙一甜。练武嘅人成日讲啊，胸如井，背如饼，但系入水嘅姿势冇调整好，背脊先入水，搞唔好啊，已经受咗内伤啦。 好彩潭水系够深，落水嘅冲击力虽然大，但系仲未跌到落潭底。带住无数白色嘅水花，继续沉咗落去几米先至停低。我擘大眼一睇，潭水向上面睇系深绿色嘅，但系落到水，觉得啲水清澈见底。阳光响水面，绿光眨下眨下，好似去咗水晶宫咁。潭里头有好多大鱼，其中有好多系列福鲤。呢一种鱼嘅肉非常鲜味，世间少有。最难得嘅系好少见到咁大条嘅。不过呢个时候我都唔得闲去回味佢嘅美味啦，要嗱嗱声浮出水，游翻潭边嘅栈道，同肥仔杨雪莉汇合先。即刻啊，双手蛙水向水面浮翻上去。但系无论我点样手脚并用，半日都冇游上去一啲，咁先至觉得自己系响一个漩涡状嘅潜流里边。呢、这个水潭清澈无比，响水里头连潭底嘅水草都睇得一清二楚。响我下边唔远嘅潭底，有一个巨大无比嘅黑色圆形。之所以睇起身系黑色嘅，系因为水太深啦。那个是一个巨大的漩涡，带动着潭里边的潜流，潭水就好像马桶冲水咁，水不停咁吸入里边。正是因为潭底有个咁大的漩涡，所以瀑布连绵不断的流水都灌不满这个水潭。我记得昆仑山的不动泉下边都有一个咁大的漩涡，据说是可以通去万里之外的地中海。所以这个潭里头的漩涡可能亦都是一个大水眼，通去不知哪里的江河湖海，这个绝对是有可能的。如果真的被他卷了进去，恐怕连找人同我收尸的机会都没有。我正在深潭的漩涡中不停地挣扎，这个时候我出尽全力地向漩涡外边猛地游，但是越心急就越衰，越擒青手脚越硬，唔单止游唔上去，反而被暗流带住向下，离个潭底嘅大漩涡又近咗几米啦。从我闭气入水到依家，只不过系十零秒，肺里边嘅空气仲可以顶多阵。但如果系俾漩涡嘅暗流吸响依度，唔使几耐就会消耗晒啲氧气，肯定就会俾漩涡吸咗入去。不过依家我都已经系身不由己啦。完全冇办法抵抗住漩涡嘅强大吸力，一眨眼就已经被涌动嘅暗流卷到潭底啦。一急之下，见旁边有片茂密嘅水草，俾漩涡带动住伸向同一个地方。水草系生响潭底嘅石罅里头，石罅好窄，手指系伸唔入。我就好似见到救命草咁啦，即刻伸手过去捉住啲水草，暂时定住自己。否则再落去多一米，恐怕就再都冇机会翻出嚟啦。不过真系应咗肥仔嗰把衰口，吸滞嗰阵时真系行路打倒褪，饮水都会啃吞啊！我好唔容易掹住几条水草，点知啲水草上面好多散嘅，捉就捉住啦。但我身比水流一大，一下冇捉实，水草即刻就甩咗手添。我对准嗰堆水草又拿咗几次，但系捉住又扇翻出嚟，每次扇手个心就跟住沉一沉，已经数唔清系今日嘅第几次生死考验啦。顺手就掹咗把俄式散兵刀出嚟，调转插入水草下边嘅石罅度。散兵刀刀刃上边嘅倒钩，依家就起到咗关键嘅作用啦。刀身就固定咗响水草根部同石罅交界位。潭底嘅条形大石似乎系人工修作嘅，可能系喺献王墓嗰阵时候跌落嚟嘅。由于石条十分沉重，所以冇俾漩涡卷走。我终于揾到定住个人嘅地方，唔敢有任何怠慢，即刻捉住石条向外边爬，慢慢脱离漩涡嘅吸力范围。突然，我觉得只手掂到用冰冷坚硬嘅嘢。